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在英国文学史的介绍，我们会欣赏一位其实非常近代的诗人的作品。这一位菲利普·拉金，英国的诗人和小说家，是在1985年才去世的。今天看回他写的很多叫做城市化、都市化的诗，令到我们有很大的共鸣。咁同我哋介绍拉金嘅诗嘅作品嘅咧，就系曾经喺我哋节目里边咧系出现过好几次嘅嘉宾咧，系对比较文学非常之有研究嘅曹永强先生嘅。咁或者我哋先睇一睇菲利普拉金呢位英国诗人嘅一啲嘅背景啊。拉金系1922年出生，1985年逝世。曾经在牛津大学获得这个文学的学士硕士学位。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曾经在很多个图书馆任职，一生都是可以说是以图书馆的馆长的职位来到去为母作为他全职的工作。他在16岁的时候开始写诗，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校刊发表过作品。第一本的诗集就叫做《北方船》，是1945年出版的。这本诗集被认为是受叶慈的影响很大，但后来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就是哈代了。1955年的《受骗较少的》和1964年的诗集《降临节婚礼》是令到拉金的诗名是大振的。1974年他发表的诗集叫《高昌》，大量使用了口语，也是充满了很多讽刺的意味。他还写过两本小说，一部就是1946年的《吉尔》和1947年的《冬天的姑娘》。拉金的诗在英国非常受欢迎，虽然在国外对他认识的读者就不多了，在香港据曹永强先生说，似乎只能够找到寥寥几本他的英文的诗作。他的诗多数是以城区市郊做背景，也很喜欢探索人生很多种的问题，包括情爱、婚姻、老年、死亡等等。对于这位跟我们其实是很接近的一位英国诗人，他所写的题材也是很都市性的题材，我们到底可以怎样欣赏呢？或者我们以下就跟曹永强先生谈谈。曹永强，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都介绍过不少的英国的诗人，有些是非常古典，有些很田园，有些很放任。那拉金这位诗人其实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在这么多的英国诗人里面，你觉得他有没有一些承先启后的味道？ 拉金的诗很特别的，因为就他会跟你一般对诗或者诗人的所期待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诗首先第一次读会觉得很无味，很平白。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诗 的反应。只不过他的诗其实就很耐读的，即是越读越有味的。他如果认识他深一点，或者将他的诗再反复去读多几次，亦都将他等在这个英国社会的变迁，或者甚至是英国诗坛的改革来看，就越来越看得出多东西了。 特别是早期或者是后期的作品你都比较一下，是吗？ 是啊，刚才你提过他是第一本诗集是受这个 叶慈啊、 Yeats 啊和 W.H. Auden 的影响的。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Larkin 这个影响呢，其实都是少年时候探索他自己的诗的发展路向的过程中呢，捉住某一个或者某一两个的特别大的影响的后果来的。基本上他性格、他的脾气、他的才华是不属于 Auden 和这个 Yeats 的那类。直至到他，我隐约记得他是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之后才发现了 Hardy, 哈代这个人的诗。Hardy 我一般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就唔多认为佢系一个伟大嘅诗人。但呢样嘢喺而家西方文评界亦都慢慢改变过嚟啦。啲人慢慢开始发现。另外一个就系 D.H. Lawrence, 啲人开始发现 D.H. Lawrence 原来除咗系小说家之外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诗人。Hardy 嘅命运亦都一样。1940年左右啦，雄心壮志嘅 Larkin 呢就发现咗 Hardy。 呢把聲音，咁覺得好好啱佢， 嗯， 啊，脾氣啊，喺呢個才華上啊，咁佢所以以後嘅詩咧就開始。我可以話受到 Hardy 影響，但亦都係其實揾翻自己嗰把聲音。 嗱，咁我哋亦都發覺咧，就係、是、你頭先話咧，喺佢早期嘅時候受葉慈影響啊，但係佢亦都有佢好獨特嘅地方。對哈代影響之後咧，亦都令到佢，譬如特別係五十年代之後嘅詩咧，有另外一種局面。其實早期同埋晚期嘅分別主要喺邊度咧？ 我哋知道咧，呢個世紀初，即係話去到二十三十年代嘅時候咧，英詩咧係其實係俾艾略特啊、龐德啊嗰啲人係壟斷曬嘅嚇。嗰陣時嗰、那個佢哋其實都係受一個歐洲大陸，特別係法國嗰方面嘅詩藝嘅影響。呢一樣嘢咧就好似係所謂現代主義入口啊，入口將現代主義喺歐洲大陸嗰度照搬過嚟。咁喺英詩裏面由龐德同埋呢個艾略特同其他啲人咧係發揚光大咁樣，係曾經好似一個原子彈咁爆放過好大嘅光芒出嚟嘅嚇。咁但去到 Larkin 嘅呢一輩咧嚇，咁開始殉難咧就歸於平靜啦嚇。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嘅文化破產，特別英國所受嘅大戰嘅損害咧好嚴重啊。咁根本英國之後幾十年咧都元氣都未復嘅。Larkin 乘住呢一個潮流咧，佢就將呢個英詩咧就帶翻去一個好走平實，一啲都唔誇張啊，一啲都唔燦爛嘅路線啊。所以佢用好平實嘅日常嘅語言，形容一啲每日都發生嘅事啊、人啊、事物啊嗰啲咁。咁呢個同前一輩嘅艾略特嗰輩嘅所謂完全係好主觀啊、好講呢個意象啊嘅思路咧，係完全唔同嘅。 咁亦都可以話咧，佢係走向翻嘅社會。咁呢個會唔會亦都係譬如話英國喺大戰前後啊，即係本世紀嘅時候嘅一種普遍嘅作家嘅一種取向嚟嘅？ 係啦，到咗五十年代咧，英國就可以話係以 Larkin 為首啦嚇，就出現咗一批嘅詩人嚇。呢一批詩人咧就包括 Larkin 啦，同埋佢幾個朋友Kingsley Amis 啦、Tom Gunn 啦、Donald Davis 啦、Robert Conquest 啊、D.J. Enright 啊呢幾個啦嚇，開始咧提倡用翻一啲好冷靜、好客觀啊，冇乜主觀色彩，唔會話歇斯底里咁去嗌啊、喊啊、講嘢啊嘅方式去寫詩。詩嘅語言咧開始返璞歸真。目的是为了好客观咁样去形容去叙述呢个客观嘅世界，就尽量唔加呢个私人嘅主观色彩。经验呢是注重呢个所谓 empirical 嘅经验，就唔系有咩想象啊创造性嘅一啲经验。咁呢个可以大概可以视为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诗坛或者现代主义百花齊放之後嘅一種即係順難歸於平靜嘅睇法啦嚇。呢一個咁嘅運動咧嚇，英文就叫做 The Movement。我仲未知道中文係點樣譯法啊。The Movement 就唔係一個好多人都聽過或者好重要、好主流嘅潮流嚇，但係佢喺英語喺英詩世界裏邊係的確係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係有過同埋發生一個影響，同埋影響咧都而家都正可以感覺到。 嗯，我想这种影响我可以感觉到从你刚才的形容或介绍里面是一种很趋向生活的影响来的。刚才你说他们会很用观察来看日常的生活以之为题材。如果看回拉金的诗呢，有哪几种的题材呢是他最喜欢用的，特别在他的诗集里面。 他的诗不是很多，都是四本很薄的诗集，大概他在生的时候都出了六十几首诗而已。但大部分的诗都是围绕着几个题材，就是寂寞、死亡、婚姻、性啦，呢几个题材去讲嘅，亦都表现到作者本身对呢几个题材嘅态度。Larkin 咧系一个好隐士式嘅人物嚟嘅，呢点咧就同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嘅 Wordsworth 咧好有相似啦。佢一生都做图书馆员，亦都名气在生嘅时候，根本除非系读英国文学啊，或者好留意当代嘅嘢嘅人先听过佢嘅名嘅。虽然呢几年佢死咗之后咧，个名气越嚟越大，但系佢系亦都佢 终生不娶啊，不娶唔等于佢系冇恋爱史，但系佢将一啲好私人嘅嘢咧收得好埋嘅。佢、本身亦都系觉得自己个即系佢爸爸妈妈个家庭咧系有唔理想啊、唔满意嘅地方，所以佢一生咧对呢个婚姻啊、恋爱啊、男女关系啊，甚至人际关系咧，都系好抱有怀疑态度嘅。佢系其实一个好富怀疑啊，好甚至可以话系有少少系恐惧嘅人物嚟嘅。 咁但系佢对于譬如男女关系咁样睇法咧，其他嘅人生课题又点睇啦？譬如我哋都睇到咧，佢有好多诗咧都系写老年啊，同埋对死亡啊嗰种预期啊咁样。咁系一种悲观嘅情调，亦或佢有佢自己独特嘅一种所谓人生哲学。 首先咧，绝对系悲观情调，因为佢喺呢方面就完全继承咗阿哈代嗰套悲观宿命论啦吓。你如果睇过阿哈代小说嘅人咧，知道佢根本啲人物咧唔系人物嚟嘅。是大地上面一些即是差不多比蚂蚁都不如的东西即是因为。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黛丝姑娘。 Larkin 的诗呢头几次看呢就是这种悲观的意识也都是弥漫住。但是如果再看多一点看深一点再思想一下呢我觉得他的诗里面也都隐隐透露了一种很积极的讯息在里面。即是我自己看法就是他的前提他的假设就是说人一生出来就会死的。死亡是唯一这个世界最肯定会发生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是不是那在死之前这段这过程中人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或者艺术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他一些诗的探讨的目标。 但如果你说当中有些积极的精神的话你怎么理解这些所谓积极的态度是怎样 他就不会去编造一些美丽的方言。一啲假象啊，嚟去氹自己，去瞒骗自己。佢第二本诗集咧，个名咧叫 The Less Deceiver， 即系少受蒙骗啦。即系佢宁愿眼光光睇住现实，客观现实，人生嘅出路，唔会将现实咧美化，去为咗令自己舒服啲。这个我觉得佢喺呢方面嚟讲咧，佢真系一个即系生命嘅斗士，或者一个好完全好理性啊，好勇敢嘅人啦。 咁所以你话咧，唯有系慢慢再重复睇翻佢嘅诗作，先攞到其中嘅味道出嚟吓。咁但系听你咁介绍咧，就发觉拉金会唔会系少咗好多其他英国诗人所有嘅一种特点咧？就系、譬如话对我谂系特别系十八世纪啊、十九世纪嘅英国诗人咧，佢会对当时英国嘅社会嘅变化或者啲政治嘅睇法咧，好明显地提出佢哋自己一啲好即系几革命性嘅主张。咁拉金似乎佢系讲紧一啲人生嘅课题，但又唔系好明显地就系对社会或者政治有具体嘅讲法嘅，会唔会系咁嘅？ 我反而会觉得Larkin 是很英国的英国诗人。刚才我讲过话二十世纪初被视为大师级的艾略特他一手开创的所谓的现代主义运动。但是这个现代主义运动其实严格来讲是在这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那里入口进口回来的。英国的本土的传统呢由这个 Chaucer 开始 Wordsworth, 跟着Hardy 咁都是很注重经验论。英国哲学都是很经验论、你看到感受到而你看到感受到的通常都是新州的普通人普通事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语言的纯正英国诗的传统也很注重尤其是 Wordsworth、就是尽量、不用一些同普通语言有分别的语言去写诗的、Larkin 这方面都是继承了传统所以我反而会觉得经过了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啊然后跟住二十世纪初头嘅现代主义洗礼之后呢到咗 Larkin 身上呢英国诗呢先返到佢原本更加熟悉更加道地嗰个传统喺里面。同埋呢个人所讲呢十八十个世纪嘅即係我一般认为英诗嘅全盛时期啦嗰几位代表诗人呢其实呢几位代表性咁强嘅诗人呢包括 Wordsworth 在内其实都係其实 Byron 啊 Shelley 啊嗰啲呢佢哋咁偏激或者咁充满政治啊或者改革意味浓厚嘅诗呢都係严格嚟讲受咗法国大革命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嘅影响嗰陣时可以话西方世界里面因为法国大革命之后呢乜嘢都变得可以创造出嚟啦。咁呢啲活在当代嘅潮流中嘅诗人呢亦都起而嚟呢写出好多好动人或者好鼓舞性强嘅诗啦。咁我去返 Larkin 其实佢唔系话对政治冷感或者完全喺政治上冇贡献。当然佢只不过一个普通嘅公务员 但是从他的诗所反映出来的英国社会呢，亦都是正正代表了英国战后福利社会那种的无生气啊，那种萧条啊，人际关系那种疏落啊，暮气沉沉啊，那些社会现实。如果你在一个批评角度讲话啊，他的诗非直接地反映到或者批评到他那个时代，你都可以这样去话他亦都是一个做到啲嘢在正义上啊，在社会批判上做到啲嘢的诗人。但是我觉得即是20世纪尤其是大战之后的英国政治呢，就已经不是一些诗人甚至贵族的诗人的游戏来的，已经他们已经没有权力去玩这个游戏。 今日节目里面我们的嘉宾曹永强先生一路跟我们一起欣赏英国的诗人，是应该当代的诗人菲利普拉金的作品。曹永强，刚才听你所讲的对拉金的分析，我想不是那么容易就看他诗里面就看到出来，你会不会做了相当的研究和了解一下拉金的生平，样以致达到你刚才所给我们的结论？ 研究就不敢当了，我只不过在教书的过程中也用了那些诗来教过，咁我同埋我現在咧亦都睇緊佢一本傳記，我都話佢85年死咗之後咧，名氣越嚟越大，咁開始人為佢寫傳記啊，研究佢生平啊作品咁樣。咁我嗰本傳記咧就都未睇曬，睇到佢大概係去到30歲之前嘅嘢咁啦，發覺咧都冇揀錯嚟睇，或者呢個詩人咧都係應該研究或者熟悉下嘅對象。點解咧？就係我發覺原來 Larkin 咧從細個開始咧就已經係立志做一個作家噶啦。佢其實咧初初立志咧唔係做一個詩人，係做一個小説家。所以佢兩本小説咧，頭先你介紹過咧，就係仲早過佢第啲詩已經發表咗噶啦。 係1946-1947年出嘅 嚇。係啦，咁佢甚至佢將寫作唔一定文学咁优雅或者咁高破攀嘅嘢，但係佢对写作嘅热诚啊，嗰种贡献已经喺佢青少年期已经睇得出。佢都系一个普通人啊，需要谈恋爱啊，交朋友啊，打工啊，供养屋企啊嗰啲咁。咁但係睇佢传记呢，睇佢同朋友通讯中呢，发觉佢系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呢，系好希望呢起码做到两样嘢，就系写作同埋佢作为一个普通人啲义务啊，嗰啲麻烦嘢啊，嗰啲咁啊。如果呢两者唔可以兼得呢，譬如话佢同一个女人有一段关系啊，已经考虑到结婚啦呢个阶段啊，佢会好小心咁去衡量下，究竟佢结咗婚之后，当佢进入咗呢个婚姻生活，一个普通家庭嘅一个一家之主嘅时候，佢可唔可以维持佢写作咧嘅产量同埋嘅质量咧？佢会咁样去衡量嘅。当佢发觉唔可能嘅时候咧，佢可能会牺牲咗婚姻或者爱情嗰方面，而去维持佢自己创作啊写作嘅意愿咁样。 呢个系佢由细到大从一而终嘅谂法。 系啦，咁我觉得呢种态度好可敬啦。 咁相应之下咧，喺佢嘅诗作里边，会唔会仍然亦都系采取一样相应嘅好严肃嘅态度嚟写诗咧？因为可以话好似系佢一生嘅目的咁样样吓。咁倒不如，譬如我哋举一啲例子睇一睇，到底佢写作嘅手法系点样啊？譬如话有冇边一两首诗咧，对于你嚟讲印象系特别深刻嘅？ 嗱，每一个诗人咧，佢写诗都一定系视为一种好严肃嘅活动嚟噶啦。佢唔会话轻视佢啊，或者忽视佢啊。但系嗰首诗所表达出嚟嘅调子咧，就可能唔系咁严肃，因为太过严肃、太过教条式嘅嘢就冇人睇嘅，冇人会中意嘅吓。咁如果或者喺呢方面，我举两首诗嚟做一个例子啦吓。呢两首诗亦都可以表达到佢对爱情或者对婚姻、对男女关系嘅一啲睇法啊。第一首诗咧就系、是、叫做英文名叫做 Maiden Name 啊 ，Maiden Name 喺呢几行嘅诗句里边咧，表露咗佢对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放弃了自己的闺名，这个 maiden name 变了第二个名的一些看法，一些意见，甚至有少少很幽默的讽刺的地方。他的主要所讲的东西就是婚姻改变了个女人，改变得很完全，不只是名字那方面，而是将她全都改变了。而这个婚后的女人呢，是比婚前的女人是没那么可爱 的。或者我们听一听到底她是怎样写出来的这种看法。 婚姻令你放弃了闺名，那几个字不再代表你的脸、声音和其他受气的地方， 因为你甘心与别人在法律中结合，你已不可能在语义中等同那位美女。最后两字是用于她身上的。 我们听到的就是英国诗人拉金在他1955年的一部诗集叫做《受骗较少的》里面揀出来的其中一首短诗，就叫做《归鸣》的。曹永强听他这个这样的短短几句都好，都看到他都能够似乎几切身处地为一个当时英国的女性去想一些问题。有没有其他的诗一样是可以是反映到他一些譬如你今晚跟我们所讲的一些很清楚的特点？ 或者我再舉多首啦，呢首就亦都係同頭先你所提過嗰本詩集裏面1955年出版嘅詩集裏面攞出嚟嘅，題目就叫做 The Arundel Tomb。咁呢首詩亦都反映到佢嘅對婚姻對愛情嘅態度亦一樣，即係好充滿懷疑色彩啊，好唔信啊，亦都覺得呢個世界上唔係真係咁容易得到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呢首詩亦都表達到佢Larkin 除咗佢幽默之外呢，亦都表達得出一啲好比較深刻啲嘅接近哲學嘅反省。咁呢首詩呢就係、是、基本上就係嗰個敘述者呢就睇住兩個石像，呢兩個石像一男一女。是啲古代嘅英国古代嘅贵族嘅夫妻嚟嘅。呢个男一女嘅石像呢就手拖住手即係好精忠啊好安分啊咁嚟一起家庭式嘅环境里面咁雕刻出嚟嘅。Larkin 呢首诗里面所讲嘅就係话呢啲佢哋而家俾人睇到展览俾人睇嘅俾后世睇嘅呢啲咁嘅忠贞啊婚姻嘅美满啊都系艺术家即係雕刻家嘅手工嚟嘅啫。真实呢可能完全唔系一回事。因为啲雕刻家嘅手工令到一啲似是而非嘅真理啦，譬如话爱是永恒不变啊，爱是伟大过任何嘢啊，呢啲咁嘅似是而非嘅真理咧，就喺人之间流传开嚟，咁变咗，我觉得 Larkin 喺呢首诗里边咧，除咗尽咗讽刺嘅能事之外，亦都系好冷静、好耐性咁去真系咀嚼或者去思考一啲嘢，而得出嘅结论咧唔会讨好嘅，咁但系咧，如果万一系真嘅话咧，你就要接受。 不如我哋听一听到底呢一个咁刚才你所讲所谓讽刺同埋冷静嘅睇法啦，就系点样表达出嚟？ 时间显示出他们的虚伪，石像的忠贞，阴差阳错地变成他们最后的标志，差点证明了。我们似是而非的天性，爱是此志不渝的。 其实曹永强，你点样了解拉金的诗？咁受到即係佢死后又会再一次受到注意呢，譬如刚才你所举嘅嗰两篇诗嘅例子呢，都其实係几讽刺同埋即係几深刻地讲一啲人生嘅未必一定係好光明嘅一面，你都係几悲调嘅一面嚟嘅。咁点解喺佢即係嚟到90年代呢，佢突然间又即係再受起注意嚟呢？ 我諗主要都因为佢啲诗都係襟读啦，即係初讀可能冇乜味道，但係慢慢咀嚼落去呢，真係發覺好豐富啊，裏面除咗意象啊或者個內容之外呢，佢嘅音律亦都好嚴謹嘅，佢亦都係即係話傳統嘅訓練好紮實嘅。其實呢套亦都係佢嘅詩觀嚟，佢認為詩應該係寫俾普通人睇嘅，就唔應該係寫俾文學教授啊啲批評家睇嘅。佢根本佢嘅詩系嘅聽眾或者觀眾咧，都係普通嘅人，一般嘅人，同佢有住共同嘅20世紀呢個經驗，或者英國社會呢個經驗咁樣樣。 其實咧，就算係來自唔同嘅階層或者訓練背景咧，每一個幾特別人都好，都有一啲普通人嘅血液啊，都關心一啲一般人唔關心嘅問題。特別去到20世紀末啦，當好多嘢都所謂現代或者後現代嘅問題都係叫做玩盡咗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翻一啲，正如你剛才所講，扎實同埋傳統嘅訓練心，亦都係關心一啲普遍嘅人生課題嘅一啲嘅藝術作品嘅。咁相信拉金吸引人之處咧，都離不開係依幾點。咁今晚唔該曬我哋嘅嘉賓曹永強。 世界文學之旅，鍾傑良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